是不是当年？所以没追上秀莲吗？ 你看，其实我们的周驼有时候会说的，你看，好多人喜欢文化遗产， 对， 自然遗产，也知道泰国有， 对， 但是他没有去过。 是 环宇知道泰国有车玩的那么好玩的地方，我非要来到这儿，你看，这就是不一样的 境界，真的是披荆斩棘。这种地方一定不是在大城市。 是的， 对，没那么 夸张， 没那么夸张。 但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对吧？大家不用担心啊，不用翻我四座山啊，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仙人掌林让你穿， 没有 、对， 这个文化遗产应该比刚刚那次上次说那些公园要离得稍微近一点，是吗？还是？ 对对对，它你想想啊，都是有人类居住的， 对 啊，然后那个对对，它不是跟那个自然遗产都完全不一样啊。然后呢，这地方。现在呢，咱们知道泰国是一个旅游国家， 超级强国。 对对对，它的这个文化遗产一共有三处。 嗯哼， 第一处叫班清，考古地。 班清考古地 ，那就是一个遗址。 嗯， 它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就是 特别拿好我的洛阳铲。 对，洛阳铲啊，但对对对，洛阳铲也是奔着那个新石器代那个去的。 是， 因为它深嘛。我刚从洛阳回来，然后呢，我这个还真这次长见识了， 真见着洛阳铲 不光是那个洛阳铲能探着多深的地方，20多米。 哦呦， 洛阳铲才多大？不是， 当然当然就没有那么简单，就咱们见到的就是铁锹那么长的， 自己用的。 对，然你想想那个一般的，就是考古得多深啊？ 对， 说起来就好几米，十几米，那洛阳铲也能下得去。 哇， 对，这次长见识了， 这个洛阳铲还是很厉害。 但是那个 带他了， 对，班清这地儿用不着那么深的洛阳铲。 哦， 对对对，人这最深的地层3米多深， 三米的， 就6000年了。 哦， 天哪， 3米6000年呢？ 对，3到3米多，3米7吧。 哦， 3米7就6000年 了。三米七是一层楼高一点嘛，一层楼不是2米7吗？ 是的，是的， 再高一米，就是最深的地层就到这儿了。然后呢，因为那个地方环境不一样嘛，所以呢，它埋的并不是特别深。对， 这个地方在这三个文化遗产当中所排比的话，没有顺序哈，就是说它离比如说曼谷啊，离比一个主要的城市近还是远呢？ 这地儿可。偏了去了， 偏 了去了，都快到老挝了。 哎呀，地图就可以想象到哪儿了，都已经。 它接近万象。 哦， 那个老挝的首都万象。 是的， 很接近了， 很接近了。 对。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它是新石器时代的那个遗址，因为现在在中南半岛生活的人都是黄种人，我们也是黄种人，我们现在就是。知道我们的基因和他们的基因是高度近似的，然后呢，我们黄种人是从印度这个南亚次大陆、印度次大陆往东边走，大约是在7000-8000年以前这么过来的，然后有一波人上了云贵高原，还有一波人呢就沿着中南半岛往东边走，一直走到北部湾才进来的，所以那儿生活的黄种人都跟我们是很亲缘很近的关系，所以时代呢，现在因为以前都是拿那个骨头挖出来那个比对，现在不用了，现在有一叫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 多先进。 对对对，你就是有一个测那基因，你就是有一些唾液，然后呢，他一检查，你一扫完二维码， 还扫二维码， 他就直接二维码就过来了。这个我做了，然后这个现在越来越便宜，都没多少钱了。 那是能测出什么呢？ 能测出 你是哪年的？ 不是哪年的，是你的父系和母系，因为就是 X 染色体和 Y 染色体，这就是传男不传女，或者都传女了。然后这个你父母是他们的基因是怎么组成的？父母是从哪儿来的？你不用说，这上头一下就 够了， 说啊，都就特厉害， 还真挺神奇 的。我也想去测一下这个， 那个 这个一大卖点，我感觉。 对不起，系统错误。 对，然后呢， 这是不明生物。 然后呢，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科学，就是我们时代进入这个时代了嘛。那再说回来，就是泰国的这个世界遗产呢，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 新石器到铁器， 铁器时代， 新石器到铁器， 就是6000年到6000年前到1800年前， 跨越的也3-4千多年了， 对对，它中间还是分三个步骤，一个是三个阶段，一个是早期，完全是黑色的陶，

带一波人可能就不一样了，对，可以是少点几个人，然后呢几个人到那 儿共同爱好的都背着洛阳铲， 对，还是洛阳铲， 对，你都得爱背洛阳铲，你才能走到一起、啊 是是， 对，你老自己一个人出去嘛，我们就在想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多一些人的可能性哈，让你的行程、 可能性并不大，因为这个在那儿主要是我这个旅行中我又接受不了我等人，我也接受不了人等我， 你自己出去习惯了。 对, 对他老独行侠， 就是独行侠习惯了。你说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人员组成很重要。万一你说带一个人啊，就比如说像我这样，啊，等等我拍一个照，啊，等等我这个自拍一下，这个风景很美，他就真的是你走不到一起。 或者是到那解散了，解散完了以后各干各的，然后各干各的呢。可是你想想，一个满全是，那古老陶瓷的一个博物馆，那就对女孩子有多大吸引力、啊、 对， 说实话哈， 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就喜欢这个领域的朋友真的是珍惜上的行程，珍惜的不得了，对不对？ 对， 我经过千山万水我也得到达。如果真的去泰国，比如说环宇出一朋友啊，说到时咱们去看那个文化遗产吧，咱首先的反应是行吧，啊，就这样啊，行吧。然后第二天我们再去说，欢迎，要不你自己去，我们去别的地方玩，就会这样的，因为朋友之间都会这样。如果真的是的话， 是是是是。 所以说呢，志同道合，有一个目的，共同目的性很重要，对吧？啊，千万别凑合，对吧？ 对对对。而且那个世界文化遗产也分好多类呢，里头至少分个六类呢。对对对。然后就像城市，宫殿，圣地，遗址，还有大地艺术。比如像石窟 哦，大地艺术啊， 还有什么来的？反正现在想说下来有这么多类， 五类啊，道这五类选一类，宫殿是吗？选五类， 那必须是宫殿呢。 宫殿肯定，女王大人肯定选宫殿。 对呀， 对。然后宫殿，你比如说哈，卢浮宫行吧？ 那当然，那还行， 必须的。 对，大王宫、太极陵、故宫 啊，太极陵可不算。刚才我就没说起来，陵墓 啊，陵墓，对，它算陵墓。 陵墓 你也可能会喜欢的。刚才说太极陵 ， 那也是美到头了， 是的， 美到头了的啊。就是遗址可能差点，但是遗址呢，往往有一种就沧桑感，比如说古埃及的什么的。 对， 这个呢也是遗址，就是只不过你看完了以后，底下就这么一块地，然后呢上面里边有好多陶瓷那个碎片什么的。 我就忽然有种感觉。怀宇和道儿，就是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对这个地方的兴趣，对兴趣会变化。 加深， 哎，对，你看这六个地方，如果咱们是四五十岁的朋友，五十岁左右的朋友，如果到这边慢慢走的，他以后很有兴趣。如果他喜欢的话，哈， 对， 会改变。 而且这个就适合脑洞大的人， 对， 你想象力丰富。说那原来这块地 是什么样 子，它发生了什么，对吧？是经历了战乱呢，还是有什么人在这居住啊？它的宫殿是什么样子的？装修是什么风格的？都摆了什么摆件？ 装修是什么风格？比较突兀。 是这些那个奇珍异宝都是哪国进贡的呀？从哪淘来的呀？ 就是生活里的故事才是串起人生最有意思的部分哈。对， 是。 刚刚那个环宇说这个地方，这个叫什么名？再我们说一下。 班钦考古地， 班钦 考古地 是一个文化遗产，对不对？ 文化遗产，对， 就是一个遗产。我们用上半段就跟大家说了，其实到达这个地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你说的很简单，轻描淡写，怎么去转乘，怎么跟当地人打交道，颠颠簸簸到达一个地方，那只有你自己体会得到。 对，但是这趟旅程的收获也都是你自己的。 对 对对对， 你眼睛看到的，心里体会到的。 哎呀，好美， 好美！ 我就觉得这个几千年前那远古的人类，他怎么就画出那些图案来呢？他那些的考古出来的那些陶瓷上的图案，一共分十八种，都已经有人总结出来了。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的环宇先生一定有自己解读这个方式和方法，我们也想问问他下半段哈。 对， 如果您对泰国方面的世界文化遗产感兴趣的话，您真的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今天要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男五号嘉宾行者谭怀宇先生哈。 对， 下半段还有很多精彩的分享。 真心价就是九朵玫瑰，等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自然。

奈良啊、哦， 奈良。然后呢，它以前也有人类居住，那儿生活的人也是咱们黄种人、 哦、啊， 因为当时也有棕种人，但是棕种人跟黄种人比起来，战斗力也不行，给灭绝了又、啊。然后那个，你比如说更早的有遗址都有，文物也有，但是不够遗产。 哦、 等够遗产了，第一个奈良，第二个京都， 嗯， 然后这么往下捋，一直一直到工业革命。这是他们的啊、哦，还有就是原子弹爆炸， 嗯、 那个啊，广岛， 广岛， 一直是就是说从那儿开始，从奈良一直到广岛， 嗯， 全是世界遗产。 嗯， 你把这国家一看，哦，原来这国家这么来的， 嗯嗯， 一下就很清楚了。什么它的日光啊，是那个幕府时代啊，然后每个时代都是 对 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次我们的李雷也讲过很多 对 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对 对对对。 然后回到泰国方面呢， 嗯、 刚刚那个第一上面呢我们说的那个遗产呢比较远， 半清， 超级难到达，听上去、啊、 对，听上去就很 难到达。 对，今天下面的第二个好像简单了一些， 就选最简单的吧， 最简单的， 因为老这些地方确实是供人类居住的， 哦、 那新石器时代到，但是呢，泰国一共三个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铁器时，一个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第一个王朝，第一个王朝叫苏可泰，这是他的那个第二个世界遗产，第三个世界遗产呢，就是今天下半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叫阿育塔雅。 阿育塔雅 呢，就比苏可泰再往后，大约是也就几百年前，啊，相当于咱们的清朝这个时期， 离得近， 非常近， 非常近， 距离呢离曼谷也特别近， 啊， 甚至于可以曼谷到那一日游，您参团不参团都 OK 啊，这是成 one day tour 的方式 啊，对 ，one day tour，one day tour，、 啊、 day tour 还那个车呢 ，anytime 就是随时走， 这么好， 然后那个随时走， 还挺近的， 小那个就是那个像中巴那种， 哦、 比中巴再小点，那个就是说，比如十座，现在都是十座嘛，所以到那儿去，这个、车票也便宜，才六十八， 是吧？ 猪。太便宜了、 嗯， 然后开车呢也就一个多小时， 近， 然后呢直接这个小车呀、啊，直接停到阿育塔雅的，那个 门边 当趟市中心， 当趟 哇，它、 啊、有新的新城和老城，这是直接停到老城里， 就看到了，走了，再见，当趟了， 对， 我们就走在欢迎自己逛去了， 对， 我们直接散团， 在 这解决， 我们到当趟逛街了， 当 是，所以到那之后呢。这个阿育塔雅呢，它是前面那个就是，现在是不是在曼谷吗？它叫雀克里王朝。 雀克里 啊，对，雀克里王朝。 巧克力王 朝。那个再往前那个呢，就是阿育塔雅。 嗯。 所以呢，阿育塔雅实际上它就是这么一个由三条河，保护的这么一块陆地，它周围全是河。它又靠这河呢来防御。阿育塔雅的意思是止战的意思。不打了， 停止哦， 停 止 战， 止战之上嘛， 对， 止战之上。 对，所以呢，这个地方作为它的国家的首都，又不是很久远，我们拍拍脑袋就能想到它什么样，就是满城的寺庙啊。 啊，当然， 你想想曼谷什么样？ 对， 曼谷就是大王宫、玉佛寺、郑王庙，什么全是那个卧佛寺，全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那个寺庙也应该是金碧辉煌颜色吗？ 对， 也应该 是金碧辉煌。然后呢，因为它信奉的是上座部佛，上座部佛呢就是相信释迦摩尼是佛，所以它没有那么多其他的神，所以到那见到的全是站着、坐着的、卧着，全是释迦摩尼。 Okay， 他就一个一个佛，所以到那个寺庙里头会见到很大的金碧辉煌的佛像， 好漂亮， 好漂亮啊！所以呢， 哎， 到这个地方以后，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就上面的说那个地方， 嗯， 没有想到过什么，想到过烟火呀，什么供给，什么企图哈？ 是吗？ 您刚才说的第二个这个东西也没有这个东西吧？在这个寺庙当中，有吗？ 阿育塔雅的这个， 对呀，啊， 这阿育塔雅呢，就是全是好多好多的庙。然后呢，好多好多， 这个，好金碧辉煌 啊！ 对对，因为它毕竟有一些新的， 对 啊，有一些新的， 背面是它的分布的， 它是在大城是吗？ 大城就中国人管阿育塔雅叫大城。 哦，就原来它就是大城。 咱们特别汉人容易把国外有些地方起名字，比如说有一叫

那个一拉上就行了。然后我当时就挑了一个比较就是好像评价比较好的那个民宿 啊， 就到那一看，那个民宿里头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店主 啊， 主人是一70多岁一老太太， 哎呦 啊，满口英语， 老阿姨， 哇，帅， 我帅死了。然后我说我是中国人，哦，我去过中国 everywhere， 什么 是 everywhere？ 他说我去过好多地方，哪儿都去过。然后我他说了几个，他说我 一定没去过黑河和潍坊，我觉得 啊是 那个估计他们不行， 对吧？因为旅行城市是吧？那么北京啊上海， 对， 那人家这挑大城，中国多大呀？ 太大。 但是这话就那么听吧，他对中国很熟， 对， 然后呢聊 都听得出来， 聊特开心。然后那天我整个他那两栋楼就我一人， 哎呦， 然后那个就我一人，然后 他真的叫欢迎小伙子 啊， 小伙子随便住， 随便住， 小伙子， 对对。 然后他就给我嘱咐好了，就是你上楼之后啊，他那个纱门必须得关上，要不然有蚊子。 哦，提醒 啊，提醒，就是纱门得关上。另外早餐呢是没有的， 他会给你买吗？还是你？ 他没给我买，他是那个那个早餐他。他准备不了，他说你在外头哪儿都 随便吃点 啊，对，所以我就很不慎。然后我一看那早餐摊上有肉松，我好不容易见了肉松了，啊，吃了一口，那肉松是辣的，哎呀，我从来没吃过辣的肉松，一下就停在那儿，浑身上下马上就全不好了， 对，哎呀，好辣呀！ 啊，然后立刻就是说这个吐掉是肯定的，马上来了两碗米饭才把这事儿压回去， 这么辣， 太辣了，太辣，而且他那辣好多种， 是 啊， 大城的这饮食其实跟泰国是类似的哈，都是有很多可以可口的，可口的东西吗？ 当然也有可口，也口的，也都有。然后呢， 因为你也拍过很多吃的照片嘛，那次 对 对 对，所以那个晚上你可以去他夜市啊， 有夜市 啊，对夜市， 大城夜市， 那 夜市 就是我就觉得特逗，我特别喜欢吃的那个卤肉饭， 嗯， 然后卤肉饭旁边呢就一个卖水果的鲜榨汁的摊儿， 哎呦， 然后第一天呢。我一共在那儿住了三个晚上， 在大城啊， 对，住了 三个晚上，不挺长的，我觉得 啊挺长的。然后呢，每天晚上就想吃那卤肉饭，到那儿以后一看旁边这，今天来杯红的吧，这咱们 啊，对对对， 然后第二天 颜色的喝， 对，第二天来杯黄的吧，芒果汁， 对 啊，然后第三天再换一杯白的吧。啊，梨汁， 梨的 梨汁， 梨汁啊，然后呢，都你就不重样，然后你，我就觉得他， 然后每次那个环宇来的时候，那个卤肉饭馆的老板就朝那个做那这个果汁的老板眨眨眼， 对，今天换一个颜色， 换一个颜色啊， 对 对，挺好的， 是， 今天来个紫的吧， 是的， 然后 sunshine。 紫的一定会有的， 对， 对，你叫火龙果也有颜色 嘛， 火龙果 都是紫的嘛， 对对对， 紫的一定是好的嘛，健康的， 茄子这 是那个杀的防癌的嘛， 对， 是，而且这个地方相对于曼谷这样的大城市来说，物价应该更低， 啊， 对吗？ 对对对， 肯定的是， 它即使是 开了， 价钱一样的话， 也量也足， 量足。对对对，这是 卤肉饭，你想想， 对，一份不够再来一份。 它的卤肉饭跟咱们吃到的那个味儿是一样的吗？ 类似吗？ 类似，很 类似， 很类似。它也是啊，对，它也是肉，红烧肉，然后那个 卤蛋， 配一个卤蛋， 大猪蹄儿， 猪蹄儿， 大。就是大猪肘子，还在旁边，你就给你切嘛，然后再给你加一勺汤， 吃的， 然后 是 上头有一些那个炖，有一些菜 啊， 然后 绿色蔬菜， 一个盘子，哎，对，加不加鸡蛋，价钱不一样， 哎， 要不加鸡蛋40铢，要加鸡蛋50铢， 哦，就加半个，他们也是 加半 个， 对，但是那鸡蛋。但是那鸡蛋就特别有点像弹簧那鸡蛋， 哎呦太爽了 啊，就是特别好吃，这个肯定是一份不饱的，然后呢两份吃一样又觉得单调，要是不吃一样的话又觉得惦记， 其实 就是各种矛盾。 人家环宇是喜欢吃卤肉饭， 嗯，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 对 对 对， 在夜市里，对不对？ 夜市那么大，所以就夜市就选择那个 什么的， 对呀，烤串啊都有，鱼 的遍地 海鲜，是不是？ 烤鱼、烤串， 它有河呀。 哦，对 对 对，他就是，所以他那虾就特别多，那大头虾就特别多。咱们一说大头虾就特别，珍贵啊，比较昂贵啊。 他们那个虾是真大， 对他们那虾那大头虾真是青的，就是青绿青绿的，特别还蹦，都蹦着的上来了。 问一下，因为各国的这个晚上的夜市的风格不一样啊，有的是那种偏休闲综合性的，有的是偏饮食，比如像 我国台湾，对吧？它就是偏饮食的那种，小食一条街夜市。 嗯， 像这个大城这个夜市是综合性的，又有卖衣服的，又有吃东西的，又有表演的，还是就是只吃东西的？ 大部分是吃东西的 啊，饮食的 太爽了，这就够了。 饮食一条街， 70%-80%是那个吃东西，剩下卖衣服的呗。 可能卖衣服 没有，那个卖点生活，各种 了解了。 对，杂品 摊卖的那种 啊，都是那架子，然后呢有一个有一台子，然后等晚上完事之后就哗啦一声。了解， 它还是比较正常的一种， 对对对， 就是夜市的样貌，泰国方面的哈， 对，就跟小城市的夜市 一样， 对，因为它也热，然后那个可能，当地人就有这种习惯，晚上出来一吃就完了， 凉快凉快，溜达溜达， 是， 就这个夜市大概几点会恢复平静，大家都睡了？ 哎呦，我没待到那么晚，我是坐船完了以后，在船上看着夕阳西下，美极了，船啪一贴， 就 贴着港，下来之后就是夜市，一大片，然后我住的地方当时就选择在它这个区域， 好地方， 在阿语塔亚的东北方向，它这一个河一个圈嘛，在东北角上那一点啊，对，我想它夜市可能不止一个，但是风格应该差不多， 是啊，差不多。这边就是吃着卤肉饭，吃完了还可以来杯果汁，要不就是来一个新鲜的椰子啊， 那举着椰子走， 对， 那得特浪漫。 真的举着椰子，它那个椰汁就是你就会发现什么地方它就产什么相应的水果。你看东南亚那么热，它容易上火，哎，它就专产椰子， 是 你喝完了就可以败火， 这是大自然的神奇。 对呀， 但是这地儿呢，就是说它这不是一个古城吗？它有亮点啊， 亮点， 有好多个寺庙，这些寺庙呢都是非常就是有一些稍微有点年份的，因为这个王朝毕竟覆灭了嘛，所以呢中间有一些灾难，就是战争灾难啊，但是不是那个就是就真的所谓的人文灾难，它是一种灾难，后来被废弃掉。那么现在有一些寺庙呢是正在用的，是那个金碧辉煌的，但是在这儿有一个特殊的景观，就是有一个佛头掉到了树里面，后来那个树长出来把那佛头给包上了，所以那个是非常的有视觉冲击的， 是的， 对，然后那个也不知道是谁把这个佛头就掉到树旁边，然后那是因为在那树长得很快，它那个榕树嘛，跟那什么一样， 迅速就 对，跟那吴哥那一样，它长得很快，一下把头就给包起来了，那给人一种特别大的心灵震撼， 想象力， 它那个佛头一定很大。 不大，就是等，就是我估计那身体是等身的，等身的1:1的，所以头也就是那么大。然后呢，进去以后呢，当然这景观被大家发现了以后，就觉得这事儿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人类的文明在自然面前是很脆弱的。但是阿育塔亚呢，它是一个活的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城市，在里头有骑大象，然后骑大象的那个 休闲娱乐的项目也多。 那骑大象那个可挺有意思的，那个 您感受了是吗？ 我感受了，对，那个一人400株那你上去，你说我一人也400株， 40块钱 对， 两个人也 80块钱，然后你要是两个人 也 一个人也400株他不分，他就是你 一头像一头像 一头像，你说我一家仨人您 OK 也行 啊， 那象能不能承受得了？ 对，象那绝对没问题， 没事。 然后那象特逗，那个象吧，那个陪驮着你，一晃一晃的走过来，就在那条，因为一共就没多远，从大骑上大象，一直到大象掉头回来，然后他还特意在那个河边站在那儿，往一座那个就是已经废弃的寺庙里边张望一下，所以大家都在后面拍这个照片，就是骑着大象，远处有一个废弃的一个遗址，然后大象 站，这不是国王吗？ 你可以扮成国王的样子， 对啊，就可以扮这个，这都是我的这是我的坐骑， 对 那种感觉， 对。然后骑着大象路过一个卖那个冷饮的摊儿，然后你可以让它停下来，你买冷饮， 哎，好酷， 还可以给大象买零食你说大象好， 那你就拍拍它，它就知道要停了吗？还是 对，你可以跟它跟那个驾驶员说， 驾 驶员说，人家都是有国际比赛经验的，什么式的英语都能听得懂 明白了。 所以你给大象买香蕉，那大象就会很开心的， 竭诚为您服务，对，那种感觉， 对，因为慷慨这事儿还是人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的一种情感， 对。